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说实在的，061其实是真的有点生气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池小池才第二个任务就会被分到 A 级世界里。他参阅了所有的数据库，经过大数据筛查后，他确定池小池绝对是头一份。联想一下近期发生的事情，061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。主神说要自己参与一个计划。061很担心，现在的异变是那个所谓的计划在试水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061宁肯做满200次任务，也不愿意拿这个去赌池小池的安危。因为宿主一旦是非自愿登出，精神能量会有不小的损害。061记得自己在带第九个宿主的时候帮同事带过一次班，那个宿主刚从一条 ABO 世界线里脱出，战死在一堆恶心的虫群中。061跟他说话时，他的精神明显有些恍惚，反应迟钝，据说在两个任务世界后，这种症状才有所缓解。这个 A 级世界过于危险，061决定暂时不回主神空间，留在池小池身边，等这次任务结束后再去找主神协议解除这个计划。 对我这么好啊？ 这样就算好了？那还有进步空间？ 你这个语气让我想起来一个人。 嗯？ 特别讨厌的一个人，说好了要对我好一辈子，说走就走，一点都不仗义。 061知道他在说谁了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只好说： 晒太阳吧。 我要上网。 没有周开的允许，沈长青不能联网。不过有了061，他完全不用发愁断网的事情。池小池在意识空间里刷了一个小时的网页。061注意到池小池翻的都是这个世界里近期的社会热点新闻。有些和周开有关，有些却半毛钱关系都无。比如哪里为了争取黑人权利游行，哪里出现了枪击事件，哪里有一头动物园的麋鹿逃出到大马路上晃悠。虽然不大清楚池小池翻这些是要做什么，但061却对池小池异常放心，池小池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无的放矢。一个小时后，池小池被女仆带回卧室。又一个小时后，晚饭端上来了。饭还是挺好的，都是骨折病人专属的营养餐。 这老混蛋，估计整这一套都整出经验来了。 池小池有伤在身，本来是不能自己动筷子，更何况今天为了揍人，他可是拼出了把第三根肋骨都给震断的气势，现在只能由女仆帮位。所幸那只被拍残的钟表还放在床头，余威尚在。女仆为的尽心尽力，生怕池小池喜怒无常，把一盆热汤扣到他头上去。池小池也不是什么没事找事的人，对方对自己客气，他没道理不接着呀。一顿饭过去，已是晚上7点整。周开的别墅在加拿大，他自己身在法国，两地有6个小时的时差。当然了，周开可不会管时差不时差的问题，他只要想开视频，哪怕沈长青这边是凌晨3点，他也得接。不过今天周开没有时间搞这种心血来潮。在法国时间2点半，周开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这场会议也是他奔赴法国的主要目的。 周开有午睡的习惯吧？ 是。 周开年龄不小了，精力比不上年轻人，如果不午睡，一整个下午都没精神。他起床气旺盛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，习惯把手机关成静音，甚至连宾馆的电话都会被拿起来放到一边，以免被客房服务叫醒。不过周开自律性极强，每次午睡绝对不会超过半个钟头，堪称自动闹钟体质。 技能卡在这么远的距离中能使用吗？ 能。 直角池转头看了眼被他砸碎了玻璃的小时钟，显示是7:05。 低档催眠卡，持续时间1小时的那种，现在给他用上。 大约一个小时后，巴黎街头的一辆黑色商务车中，周开坐在后座上，面色极其难看。 快点！ 司机一脸无奈。 老板，前头闹罢工， 少路。 司机驾驶车辆绕入一条小路，旁边的助理连大气也不敢喘，生怕呼吸声会叫周开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。周开铁青着一张脸，拳头攥得直发痒。他在宾馆房中醒来的时候，打开手机，还以为自己看错表了。等看清时间，他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，联系助理后张口就是咆哮： 你在哪里？ 助理站在陆续有与会人员进入的会场前，冷汗直冒。 您在哪里？我敲您的门，您没有回复，尝试联系您也没有回应，我还以为您和 Sam 先生一起提前前往会场了。 哪怕周开再愤怒，但无可辩驳的是，作为会议的重要人物，他迟到了近半个小时。周开进入会场时，为了等待他，会议还没有开始。在投资商的注视下，周开心里懊恼得很，却还故作爽朗。 哎呀，记错时间了。 处理心里一个疙瘩。进来前，他明明叮嘱过周开，直接道歉就行，不要讲理由。他做过调查，与会的两个投资商都是业界有名的时间观念极强的人，尽管他们不会跟眼前的利益过不去，但公司想要追求的可是长期合作。如果周开是这么个嘻嘻哈哈的态度，等今年的春秋两季过去，再想谈合作事宜，对方怕是要在心里打个问号的。说到底，还是周开爱面子，不肯当众认错。周开年轻的时候还知道收敛，过了45岁后，业内地位稳固后，一张嘴就越不加顾忌，在公共场合常常放肆直言，甚至有次大谈自己和伴侣沈长青的性生活，且和前任做了对比。那杂志社记者也是大胆，直接发了出来，还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。有人赞周开的敢说敢言，也有人质疑他哗众取宠。但无论如何，周开的知名度在公众之中大涨，连带着公司的关注度和股票也直线上升。周开准备落座， Sam 给周开拉开了椅子。周开没有后代，这位 Sam 先生就是周开一手培植起来的公司接班人，今年才35岁，可以称得上一句年轻有为。但是坐下没多久， Sam 发现周开有些不对劲，他小声问： 周先生，您怎么？ 周开眼皮紧合，身体不断地向下出溜下去。 我的天哪，周先生！ 而远隔千里之外，池小池躺在床上对061说： 观察一下，周开晕倒之后，那个 Sam 什么反应？ 刚才他又用掉一张眩晕卡，现在在等待实验结果的反馈。很快061给出了回复。 那个 Sam 表现得对周开非常关心。 继续观察，他在人前的所有表现都不作数。 周开被救护车送入医院，忙前忙后间，没有人注意到 Sam 悄悄走进了医院的厕所。他一边打开所有厕所的隔间，一边跟几个人发去短信： 周先生突然晕倒住院，情况待检查，暂时封锁消息，不要让媒体知情。 然后他又向另外两人拨去电话： 向我们熟悉的媒体放出一些消息，说法国某某会议中心 驶入救护车。据中心工作人员透露，疑似是加急华人周开突发重病，原因不明。 一张只能发挥一个小时效力的低级卡牌，初步释出了周开公司里的水深。至少这位 Sim 先生不像表面上那样对这位周先生的提拔之恩感恩戴德。